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翻嚟第二节。咁咧，啱啱呢个技术人员咧同我讲，如果你睇紧呢一个 YouTube Live 咧，喺右上角有个 I 咁嘅icon 咁嘅 button， 咁你可以试下揿入去咧，就会有一个投票俾大家玩嘅。咁咧嗰个投票嘅问题咧就系、是、你觉得2016年边一个事件对你嚟讲系最难忘啦？咁我俾咗幾個大家揀嘅，咁大家可以睇翻都係旺角事件啊、新東補選啊、公投制憲運動啊咁樣。咁我諗，如果聽開 My Radio 嘅，應該都係會係咯，都應該係會係揀嗰個噶啦咁樣。咁係咯，頭先就其實最尾就想講到咧，人係真係 唔係嘅，好渺小。我覺得你應該係逢年尾咧，可能 就係咁樣噶。 你年紀開始大啦，咁樣然之後就會咁樣噶啦。 年紀開始大，咁年紀。你個年紀年尾會做咩呢？ 我年紀年尾去玩咯。 係咯，應該係去玩嘅。去邊玩啊？ 唔話俾你聽，咪你跟過嚟扮曬後生。 我唔會啊， 後生仔場。 我其實我撞過你一次，我撞過你一次。 哦，喺天馬公園嗰次。 天馬公園，我睇，因為嗰陣時你女朋友拍緊嘢啊嘛，係嘛？有好多人圍住啦，其實我見到，係啊。 冇，唔係咯，話俾你聽，係咪都話咗唔 係？係啊，咪好啊，拍拖開心啊，應該要 唔好再湊我上好唔好 啊？唔係啊，真係我趁後生，點解唔咩啫？即係開心啲，係呢啲回憶真係非常之重要。 大家都 過啲過咗冇噶啦，你知唔知啊？ 老咗就冇， 老咗就冇啦，就另一回事。咁。系啦，头先就讲到人好渺小啦，即系再次感受到嗰种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系参与得一啲社会运动啊，政治运动都好啦，咁你自己系有一定嘅期许，你先至会去奋身噶嘛，甚至乎就系你你嘅。希望越大，你先至會投入得越多嘅精神啊、時間啊、體力啊各方面落去咁樣樣。咁但係而家你諗翻，而家好多回顧嘅世界大事，譬如講Donald Trump 當選咁樣樣，你關我咩事 啊？唔係啊，我有留意啊。 唔係你會留意，但係其實點講咧？你唔會，首先你唔會改變到呢個事實啦。 咁又係， 或者你唔會，或者 其實我對於十大乜乜乜回顧咧，我反而冇乜興趣咯。而家我以前細個好中意睇，因為每一年到最尾嗰幾日咩新聞透視啊，就會出一集，咁所以就坐定定喺度睇噶嘛，真係。但係今年都冇乜興趣咯。我覺得最重要嘅原因係今年發生太多事啊。可能對於大家嚟講， 或者貼身嘅事太多， 係身心疲 累。嗰啲 Donald Trump 當選遠得滯，嗰啲唔關事。 遠得滯真係太，所以就即係會有少少身心疲累。而且去到年尾咧，咁大家就覺得，算啦，唔好再諗呢啲事啦，等等自己唞下好過啦，咁樣。 係， 我係咁諗啦，起碼。 係 ，OK。咁唔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係健康嘅諗法。亦都隨之會有健康的生活，唔健康嗰啲咧就喺呢一度。 諗得太多就 係諗得太多嗰啲咧，就或者離不開嗰啲就會繼續沉淪落去咯。咁繼續沉淪落去嗰啲咧，其實我想講嘅係你一個社區，你小至一個社區或者一個家庭，你自己都未必改變得到啦。咁大致就係即係香港嘅局勢，甚至乎，係啦，你都 即使投入了很多都未必是改變得到，但是我想說不要緊，因為呢講到尾都是你要首先改變了自己，你改變到自己你才有能力去說服到其他人跟著你改變，又或者藉此去改變其他人，這個是怎麼說呢，這樣說好像 很安慰人的說法，但這個呢正正是我現在自己做的一件事，因為開始覺得你大事如果真的改變不到都沒辦法，有很多事情、盡了力，又或者即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我覺得又是的，是就話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有時候都要俾翻少少掙扎自己咯。即你嗰下你係咪要掙扎？即你明知道係要死嘅，你都係要掙扎下噶嘛，係咪先？ 係係 係。係咯，你出盡全力去掙扎咯。咁你無論係面對咩事都好，咁大事一定冇，就算有係好貼身嘅事，有好多時候你都改變唔到噶嘛。咁但係你點都要掙扎一下咯，即係叫對得住自己。 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开始我想可能一二年选举过后都是这样的，因为 我又当时没经历这个阶段，即是现在虽然过了几个月了，但是会有很多人、或者成会 你现在是单纯好像有些退休阿伯呢，即是之前退休之前很多事做，现在突然间 我不是的，而家都好多嘢做噶，而家系另一个方式做。 未有咁多，即系唔系相对咁多咯，嗰阵系好很多。 系咪系另一个心态嚟嘅？另一个心态。 咁又系。 而家呢个系个 心冇咁疲累，而家嘅工作。 当时有个限期俾你做啊嘛。 咁又系。 你29号揞悭船得啦，做到9月4号就可以以为可以停一停啊，或者。唔得就走啦咁样噶嘛， 再算 系啦，唔得就闪啦， 九月四号再算啦。 系啦，嗰阵时系咁样同自己讲，呃自己继续做落去咯。系啊， 点都系九月四号之后就一天都干晒噶啦。 系啊，但系原来系系人哋又呃你，你又要继续呃自己噶嘛。所谓嘅热血系唔系一刹，净系一刹那嘅冲动啊嘛，唔系话诶得啦，我出嚟选啦，唔系净系嗰一下咁啊，系要你要坚持晒成个系啦，个坚持其实个坚持真系热血啊嘛，而唔系净系冲咗作咗一个决定，咁就 即系后悔 完咗啦，系啦，咁所以而家虽然有时有啲后悔，咁但系都要继续坚持做落去，坚 持做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大事而家，因為開始做好多啲社區嗰啲問題啊，覺得大所謂大啲嘅嘢，譬如立法會裡面嘅東西，你做唔到啲咩，改變唔到啲乜嘢，咁啊從個小處去着手咯。咁而家做呢一個嘅地區主任，真係要處理好多呢啲幫忙去做下呢一啲嘅社區問題啦。民生問題啦，甚至乎很簡單一個電話，人家打嚟是你真的幫他不到的，真的有些問題是解決不到，但是你就是純粹安慰一下他，開解一下他，那件事就已經很不同，你自己也都會覺得OK 啦，我跟他讲完个电话之后，他本来打嚟好猛震，好唔开心， 可以做 系啦。他最尾是可以笑住咁收线嘅，系啦，就系、是、 转行做社工， 转行做社工唔得，因为很多时系我更加需要社工，你明唔明白？ 紧要， 我更加需要社工。咁 得闲你又打个电话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样，咁就我会觉得系。由呢一少少嘅東西開始去做起，咁啊，早幾日平安夜啦，平安夜去咗捐血，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我細細個嗰陣，學校係天主教學校啦，咁但係咧佢就冇特別 去灌輸一些即係好宗教意義的角度。 以前的學校 去去睇聖誕節啊，成 而家唔同嘅啦。 係啊，但係唯獨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話你聽，聖誕節係一個贈與係啊分享嘅嘅節日。咁啊，所以咧聖誕節特別想啊做啲嘢去去俾人。咁以往有做過一些即係探訪或者送暖嗰啲咁嘅嘢啦，或者而家我記得而家啲年輕人係係興可能尖沙咀海旁 free hang 噶嘛，順便又可以識下人啊，又覺得俾一啲嘢。 唔係啊，有真唔係 節日氣氛 嘅，係 有嘢攞嚟 都係攞翻張數嘅。 係咁樣樣，咁我就唉揀咗去捐血啦。咁啊一來係好實質地係捐出一啲嘢啦。咁另外咧，其實都係啊，滿足自己嘅嗰個想俾啲嘢出去嘅心態。你會唔會有啲？ 真係有嘅，其實唔係聖誕節咯。不過我俾我有喎，其實我今日有，不過俾完之後俾我媽笑啊。 點解咧？ 咁我今日喺一個深水埗啊個頭啊，咁然之後就食完飯同我媽食完飯，咁然之後就望一望咁樣，然之後咧就見到有個老人家咁執緊垃圾咁樣。 係。咁你過去幫佢執？ 唔係咯，即係佢執緊垃圾，佢係揾咗個類似面，即係面外賣嗰啲兜，食完掉落去嗰啲咁。嗯。然之後見到佢打開睇，冚埋之後攞走啊嘛。然之後我個佢喺正我隔離，因為我企喺馬路等緊過紅綠燈。咁就哇，即係又覺得凍，因為我今朝著唔夠衫出街，我冇著到呢件冷衫咧，又覺得凍，我就喺度騰騰震，然之後見到佢咧，係揾兩個膠袋包住小腿咁 樣。哦，OK，OK， 係啦，然之後 即係御寒啦， 攞住支拐杖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行過，啊，你跌咗錢啊！ 哦，但其實是俾佢嘅， 係啦，係 專登俾佢， 係啦，點知真係話跌咗錢，點知我行翻過嚟，就阿媽就話佢成日都喺度嘅，佢有啲錢仲多過你啊！ 哦，咁啊， 然之後，但其實係會嘅，即係正常人都有呢種惻隱之心嘅，咁但係好難講咯， 嗯， 但係你好難，通常係真係要去到你自己都 feel 到唔舒服啦嘅時候咧，你就會去做呢樣嘢咯，即係唔會話。大多數人都不會有一個很慣性去做這一類義助行為啊咩嘅， 係係，因為我以前是童軍嚟嘅，以前是童軍要日行一善噶嘛，即係會專有一排會提自己咧。 我細個覺得童 軍你喺街度要揾一樣嘢，或者揾個人嚟幫一下咁樣樣，有一段時期是咁樣咁。而家就唔會啦，而家係啊見到覺得需要出手就要幫就幫啦，就唔會。要專登日行一善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譬如去幫助人啊，我而家睇去幫助人啊，去做呢一啲行為咧，其實唔係真係幫人，係幫自己， 係個贖罪心態， 贖罪啊，贖罪，助人為快樂之本， 贖罪券， 因為個人好唔快樂。我發覺2016年咧，首先一開頭講希望，譬如你用。你自己最貼身的角度講，有什麼事對你是最深刻？因為我除了一些跟政治有關的事之外呢，是什麼都沒有了，是覺得對身邊所有 的事物呢都沒有興趣，還有沒有興趣和沒有感覺，已經是去到一個位置是其實除了覺得個人好渺小，世界大事你好难真系去改变之外，仲会觉得好冷漠。去到特别系2016年啦，即系经历咗几次嘅失败啦，可以讲系都几挫折，系唔系？ 但系咧，我开解你啫， 唔系。我要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盡量不要將它帶到去2017年。 我覺得新一年怎麼說呢，其實香港人現在是面對著一個很不知道怎樣的狀態，真的衰呢，其實就已經衰到貼地了，如果你說的話，但是大家又好像沒什麼，即衰呢，其實真的衰到貼地了，但是大家表面上又好像不太受到這個衰到貼地影響，因為咁真係行出街，即係大家 係 個個好似冇事發生過咁樣。 咁所以奇怪就係奇怪在真係需要貼地，而你開始會發覺到自己生活環境變咗啊，變差咗啊嘅人咧，你會開始掙扎噶嘛，你正常人都會掙扎噶啦， 嗯， 即係你嘅生活環境一變，你就開始去務求掙扎啊，或者係適應啊，去生存啊咁樣。咁但係你開始掙扎嘅時候，就越嚟越見唔到希望嘅時候，其實真係好辛苦，因為呢種無力感其實係就好似你明知道你繼續做咧，佢唔會有好轉噶啦。但你同時都知道你不做呢又不行，你又過不到自己的關。 是不是我去到一個程度呢，是早幾天我自己在街行了一個鐘，咁都多有少少有都即多情侶啊或者家庭在條街嗰度行。 全部都是紅日啊。 是啊，咁呢就以往嗰兩年呢年尾通常都即係呢一啲聖誕啊、元旦呢長假期啦，都係幾開心噶喺街嗰、那個那個氣氛。 今年我都冇乜想。 你冇乜？我想講，即係側邊啲人係應該好開心嘅。咁我喺一個粉青嘅狀態咧，我見到呢啲人咧，就會有一個心態，早兩年就會覺得 仲有嬲， 係屌，即係佔領咁大鑊嚇，咁、啊、大件事，咁 你 係啊，咁咪。啲人仲係可以開開心心出嚟過節，完全覺得冇發生過啲咩咁啊！咁一五年都仲有呢種感覺，都仲會見到側邊嘅人就會覺得，唉，即係香港冇噶啦，死到臨頭啦，即係大家繼續做港豬啦，即係有少少粉青咁嘅心態啦。咁咧，即係都有感受，你明唔明啊？喺條街嗰度行有感受。咁今年咧係冇乜感受，應該去到一個位置 是冇乜冇乜所謂咁樣。 係， 原來咁又一年啦，唉，終於完啦。 唔係，直頭係對側邊啲嘢係冇乜 太在乎。 係啊，係去到有個但係因為我知道自己以往去參與一啲事情嘅時候咧，係好。感情用事的角度出發， 咁定係你咁睇咧？你會 係因為某啲嘢觸動到我，我先至會去投入啊參與啊。咁咧，我發覺而家係冇咗呢一份對身邊事物嘅嗰一種感覺， 即係冇咗嗰種可以觸動你嗰種感覺。 係，我就係覺得做啦， 覺得冇乜所謂啊， 做咯而家。系啦，就 做得就做， 系啊，系啊，系、啊。 做唔到再算。 定 系其实因为你过咗成年，过咗咁多嘢，你已经揾到另外一啲值得你在乎嘢，所以你只开始觉得呢样嘢唔重要咧。但系实际上，可能你觉得重要嗰样嘢，你已经做紧啦。 都唔知道，我而家直头可能你要去，因为其实政治就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其实都系处理。好多人嘅嘢啦，咁我發覺我係連好少嘅人，好少人嘅嘢都處理唔到，或者自己嘅一啲事都處理唔到咧，就會冇曬感覺，對所有嘢冇曬興趣。有時候你要同人接觸，你需要笑啊，你需要親切。那個不是一個虛假的面孔，但是呢是很公式，很即是你不是很虛偽咁樣要用呢一個嘅形象去面對佢啦。但是呢其實你嘅笑係或者你嘅親切已經係冇咗個感覺，已經係變咗好似你工作嘅一部分咁。 唔好咁愁啦，係咪真係因為年尾啊？ 啊，唔係，我想唔係即係都係係咯，呢個係一年將盡嘅一個回顧嘅話，我就會希望下一年咧係可以對側邊嘅事物有翻一啲真實啲嘅感覺同感受，係。因為可能今年擺低咗好多 或者壓制了很多個人 的情緒，或者可能是應憤怒的時候就沒有憤怒了，應該屌鳩人的時候就沒有屌鳩人，應該去開懷歡笑的時候又沒有開懷歡笑，沒有及時行樂，很多應該及時去做的事都沒有做，那就最尾就是這樣。而我覺得一路以來，大家不同的人參與這個社會運動，或者做他想做的事，總會是有一個因由，有些可能 很功利，純粹是我覺得我參與這個事件會有一些很實際的利益，所以我參與，有些是可能膚淺都沒所謂，覺得型啦、威啦、巴閉啦、是英雄主義啦，咁就去啦。咁我以往 push 自己去做咧，就係睇下我對嗰個事物有冇感受去做。咁越嚟越冇，我想講越嚟越冇啦，係大鑊嘅，係即係當你知道你其中一個動力係來自呢一啲情緒、呢啲感受，而你冇咗陣咧，你就要揾翻係情緒、係感受以外嘅動力去 push 你去做。可能啊，即係可能會好實際，變咗係利益。如果係咁咧，就 我覺得你是需要休息一下啫， 唔係咁好咯，係啦，就會唔係原本嘅嗰一個自己咯。 休息一下就可以揾翻股衝勁啊！ 而家大家冇乜嘢好衝啊嘛，我就係中意鳩衝， 所以你咪可以休息一下咯。你趁佢冇嘢好衝嘅時候， 就係啦，都係啦。咁喂，嚟緊一年你有冇啲咩計劃啊？成啊， 新一年， 其 實最重要係。如果你講自己的話，都是想做好這個我們是不是有這個 你有投票結果， 有投票結果 喂，有人玩的，原來真的那我擠了四個選項 給大家選， 第一個選項呢 就是2016年你 大事最覺得 是最有感受的 大事， 第一個呢就是旺角事件，就有 20% 的，第二個呢就是新東補選有 5% 即是沒有參與的那些第三咧就公投制憲運動就 55%， 咁第四咧就係即係宣誓風波啦，咁就20%，係啦，咁啊聽得呢個台就一定必然係公投制憲運動啦。如果你唔係揀公投制憲運動，可能就因為你嘅投入唔夠，導致咧就失敗咗，賴而家要賴出去將呢啲係啦。咁咧 係你最 新一年你有啲咩展望？ 新一年的展望就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做嘗試多啲嘢咯，反而想可能唔知點解咧，以前仲讀緊書，即係讀緊， 而家都係讀緊書啊， 讀緊中學，仲讀緊中學，同埋經過咗重考嗰年咧，嗰陣咧有啲頹嘅個人今年，咁然之後就會成日覺得好似冇乜新意啊咁樣，但可能今年入咗大學，咁就想會話試多啲新嘢。 入大學好多嘢玩啦，咁大學五件事啦。讀書你讀緊啦，拍拖拍緊啦， 又嚟， 唔係做乜嘢噶？兼職有冇啊？ 有， 打工 之前都有。 係咪上妝啊？ 我冇， 冇上妝。同埋另外仲有一件係乜嘢啊？五件事啊嘛，係嘛？住科環係嘛？定係 咩？我唔記得。 哇！你大學生嚟嘅喎。 咁我唔睇噶嘛，我成個阿叔咁樣喺大學生入邊。 係咪啊？ 係啊。 而家大學好啲，我見有時都會行經啲大學，我覺得都幾有活力啦，幾青春啦，而家啲大學生 空有一份青春咯。 係啊，係 啊， 咁嗰啲希望又喺曬佢哋嗰度啊嘛。 冇㗎啦，咁冇㗎啦，有啲希望係喺大學生度咁冇㗎啦。 係咪啊？係。咁靠你㗎咯喎。 冇啊， 唔好。 其實希望新一年，其實反而新一年就覺得2016年經過咗咁多大事之後咧，就希望話新一年會有少少新氣象咯，即係起碼。其實即我剛剛知道了題目之後，就在一直在 錄 那個維基的大事，即維基是有一個每一日的新聞的， 是不用看那些，有些件事雖然很大， 但唔關你事啦，一來，二來你未必有，你未必有好大嘅感受。係 你反而碌完之後咧，先發現咧，原來今年真係冇乜好事發生。 係冇乜好事發生，我想說所以就我就係想講冇。 其實係希望2017年咧，係真係會有新氣象，即係唔係話要有好事，因為其實事咧真係在人為嘅，即係要有好事，你係真係要靠自己嘅。咁但係就希望新一年可以有少少新氣象咯，咁樣就冇咁多煩擾咯，咁就可以過到新一年噶啦。對於你嚟講，應該都係啦。 係，我覺得我以往年尾對下一年嘅展望嗰個期望實在太高，即係會諗，唉，我希望即係香港嗰個局勢點點點啊！ 今年 唔好啦，唔好啦，唔係，我就希望，我就希望，我想自私啲，我就希望自己對身邊嘅事物有翻啲興趣同埋有翻啲感受，咁就 休息下你又， 咁就好好噶啦。我就覺得改變個社會係真係唔緊要， 由改變自己開始， 係由改變自己開始，做多啲運動。即係健康的身體很重要，如果不健康就什麼都做不到，這個 是老生常談，但是我越來越感覺到 是事實，因為呢很累，整個人都很累，即係體力上精神上 都覺得很累，每天都很累。 其實你應該趁這兩天休息的，因為過年的時候你都沒有，不是即是一月頭你都應該沒得休息的了， 年宵那陣 是 吧，都不是的，都可能而且今年年宵有機會寫下字 咯，那你要趁現在開始練的了， 可能我只是練個滿字給大家這樣呢， 給個滿字跟人家做什麼呢， 新年的揮春嘛，是啊，鄭松泰就他點都要寫國泰民安嘅，有啲筆畫嗰啲全部都係交俾佢。 咁你寫盤滿缽滿？ 唔得唔得，我唔可以寫咁多。 有兩個滿喎、 啊，我唔可以寫咁多。 盤滿缽滿咯，兩個字都多字筆畫嘅。 係咯，同埋 死啦！我咪幫你起咗一個好難嘅筆。 唔會，我唔會寫咁多字。咁同埋月尾啦，交月費啦。我想嚟緊 下一年，我想揾啲主題去做一下啦，呢、這個節目。因為今年譬如公投制憲運動， 其實都講咗好耐㗎啦，呢個 係啊係啊，因為一路都講咗好耐㗎啦，係啊，之前就做做下又冇咗， 做下冇咗咯，我哋 做咗下冇咗，呢個就係 time management 嘅問題，咁所以就係咯，想2017年大家都開心啲咯，大家都開心啲啦，香港都開心啲啦，香港。香港會開心的，會開心的，看用一個什麼心態去看， 其實都要好看，究竟明年到最後會，其實應該明年就預期沒有今年那麼多大事了，但是就大家都是要繼續去嘗試咯，即不要說比今年那麼容易就會開始越來越多無力感，因為其實應該不止你，不少人都會是這樣，但是就記住無論即係個情況再差都好，我哋都係要繼續去拼搏落去嘅，即係唔會話今日情況差咗，我哋就去放棄，因為再差的情況我哋都經過過 啦。係啊，所以最尾就係俾大家覺得可能唔想繼續做啦，無論咩事都好，工作又好啦，感情又好啦，屋企人又好啦，社運啦，而家冇社運啦。雖然即係一啲社會運動嘅參與，咩都好啦，就係成功之前不要放棄夢想。係呢個係緊要啊！提醒自己，我哋而家每日地板出嗰啲信咧，啲 email 咧，最底都有一句喺度：成功之前，我哋千祈唔好放棄夢想。係。用呢句嚟洗腦就係啱咯，係正確，我覺得真係冇呢句唔知點繼續行落去，因為咁所以今年最後一集就同大家分享咁多，我哋出年2017年再見啦，拜拜。